的天气。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最高气温呢是零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零下九摄氏度，空气质量优。好，那再说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今天是周末出行的不限号，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在九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这个一位传媒大学的学生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青春奋斗的事儿。好，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如果您和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互动的话，抓紧进来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 哎，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啊，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交流一下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对，我看有网友这个立马回复我们说，这大早晨的说前任合适吗？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吧，啊，想想前任对大家做的那些好事儿，是吧？千万不要想坏事啊。 对， 网友蔡迪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给他打一个招呼啊。他今天早晨一早的时候，在7:50的时候就锁定了我们的频率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希望你和你的这个爱人能够啊今天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先来说说涨薪文件相继出炉，三类群体率先受益。嗯， 那春节期间呢，是北京高速公路啊免收小客通行费，这两条呢是我们的今年青年头条号。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 嗯， 这个涨薪文件相继出炉，今年呢技术工人、全科医生还有教师这三个群体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要涨工资了。 哦， 对，那 啊。 之前这个国务院办公厅呢和中央深改小组啊分别公布了关于全科医生和技术工人的待遇文件，现在呢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啊又印发了一份新的文件，提出呢这个完善中小学生教师待遇的保障机制，尤其是要提升这个乡村教师的待遇等等。 这是一件好事儿啊。据统计啊，这个涨薪文件出炉以后，中国有 1.65 亿名的技术工人和20万名的全科医生以上百万的教师的待遇都将会提高，其中技术工人涨得比较高一点，有望年薪能涨10%。 对啊，这个其实幅度特别大啊。 嗯， 据了解，我们就是这次涨薪呢，主要就是为了提高重点群体的这个保障待遇，给劳动者们带来一种更多这种职业荣誉感和获得感，也是激励大家能够更好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更好的去工作。 嗯，专家也表示了。新型的职业农民啊，科研人员等等，其他的一些青年人正在忙着做的工种，都有望相继提高自己的薪酬。 对，所以大家这个年末了，也不用担心啊，在明年肯定会越来越好。 好事儿，这都是。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春节期间北京高速公路免收小客车的通行费啊，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吧，让春香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也清清楚楚，别您开车的时候啊，对吧，掐着点之前之后啊，千万别掐着点之前来，您这最后您看这是吧，确保100%免费，对吧。 是我们今天这早上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啊，这个青年头条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 嗯， 春节假期期间呢，小客车上高速啊不用收费了。这个据了解呢，从2月15号，也就是说除夕的0点，到2月21号初六晚上的12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载客车辆呢，在这个北京市的范围内所有的高速公路上呢都免收通行费。另外呢，就为了方便交通通行呢，高速公路上的主收费站呢还设有专门的小客车专道，在高峰时段呢保证能够收费站能够100%的开道，让大家出行呢更加方便更加快捷。 一定要记住这个这个出行的时间，还是给大家再提个醒吧，就是从2月15号，也就是除夕的0点，到2月21号初六的晚上12点，七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在北京市范围内所有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通行免费的。记住这个时间啊，除夕的零点啊，一直到初六的晚上12点，就正月初七您再开车上这高速的话就得收费了。 对， 而且这个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收费呢是以你离开出这个收费站的时间为基准，也就是说呢，假如您开着车收费站的时间啊，就开出去是早于除夕或者是说晚于这个初六，那么 这都不行， 正常收费。 这多倒霉啊，是吧？您看您这没记好时间啊，晚了两分钟，对吧？耽误多少事儿啊？ 是 吧？除了耽误事儿以外，钱还花出去了，所以把这时间一定要记好。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的互动吧。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啊？我看到这个对逆伟给我们这个发来啊，这个微信给我们说，首先啊，你得有个前任啊。 所以说，要想参与这个话题的话，你还得先去找到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还有令狐玉飞说了，你就缺这么一个朋友吗？天下朋友那么多，非要跟前任成为好朋友吗？ 有个叫强哥的网友啊，他就说，不合脚的孩子，哦，不对，不是这个孩子，是不合脚的鞋子还需要留着吗？看来这个态度也是比较坚决的。 还有一个叫王伟杰的，他说他是个健身教练，他说前任当然可以做朋友了，要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嘛，觉得至少比普通朋友靠谱，不会骗你了。 看来这个叫做王伟杰的教练呢，看这个感情也是比较的温和，这个性情人是特别好的， 人家对人家是看得开了，真是看得开了。好吧，给大家放上一首歌曲吧，这歌曲的名字叫做《世界》，是张过年新这个最新演唱的一首歌吧，给大家听一下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当我唱起往日的歌，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眼光里。 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不好 好意思了，让大家听了一个这个准备睡觉的歌。 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节目呢会带大家继续嗨起来。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板块是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是关心身边的事儿啊，首先是国博举办春联展，小年儿当天将抽奖赠春联儿，春联儿还没买的没关系，小年儿当天到国家博物馆就可以抽奖送春联了。据了解，国家博物馆将举办小年送春联的活动，在2月8号的当天，大家可以在国博的西大厅的南北两个服务台现场抽取12生肖的贺岁卡，抽取到吉祥狗的图案的观众可以获得一副贺年的春联。 另外呢，这个国博还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呢共同举办了国博春联展，展出地呢在国家博物馆北的一展厅，展期呢截止到3月31号，大家还可以在国博看到不同字体和风格的春联，所以说这对书法爱好者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记住了，当天呢可以去那里感受一下各种各样的书法的魅力。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首批狗年纪念币，昨天啊开始可以兑换了，一直持续到11号，下一批是在4月起开始预约。昨天的时候是狗年的贺岁纪念币的预约兑换的第一天，提醒之前成功预约到纪念币的朋友们，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月11号，大家都可以拿着身份证去预约的网点兑换。当然一定要注意，您预约的是哪个网点，您就去哪个网点兑换，一定要一致啊，不可以说啊我搁北京预约的，然后回老家去兑换，这不合适啊。 对，那第一批的这个狗年贺岁币呢，从1月底开始呢就已经开放预约，全国不少网点呢都是瞬间秒光啊。还有网友就调侃说，我这个春运火车票我都抢到了，我居然抢不到一枚小小的纪念币啊。如果您这个第一批没有抢到呢，也不要灰心，4月16号到4月19号您还可以再预约第二批，每人呢依然只能够预约这个兑换20枚，如果您第一批呢已经预约到了，但是还想要再买20枚的话， 还得预约， 是可以参加这个第二批的，对不对？ 嗯，第二批是在4月16号到4月19号可以预约第二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日子，4月16号到4月19号， 对，不要错过时间了。 对，而且每人只能预约兑换20枚，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事儿吧。接下来我们来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二条，关心体育。马布里宣布2月11号将退役。 天哪，这个消息！ 这个昨天的时候，CBA 北控男篮的外援马布里宣布了，他将在2月11号，也就是 CBA 常规赛结束时正式退役，结束他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 就早在这个8年前的马布里离开 NBA 来到中国，成为 CBA 联赛最为成功的外援之一。2011年啊，马布里呢加盟了北京首钢男篮，马上呢就成为了首钢男篮带来队伍历史当中的，马上就给他带来了第一个 CBA 的总冠军啊。那之后呢，又在4年内获得了3个冠军，获得了2次 MVP， 可以说是非常 MVP 啊，所以说可以是非常的厉害啊。多年来呢，他在中国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就连这个麦蒂都说，无论是在 NBA 还是在 CBA， 他马布里所取得成就都应该进入名人堂。 其实很多球迷听到这消息，尤其是北京的球迷听到这消息，其实挺难受的。 对， 马布里作为北京男篮的灵魂性的人物，而且你看看这么多年都一直坚持在北京男篮的 带来这么多荣誉啊， 对，队伍当中， 心里特别踏实。 希望他这个退役以后的发展会更好吧。啊，学学科比，拍拍电影。拿拿奥斯卡的这个最佳短片奖， 对 啊，希望未来的时候能够在更多的场合看到他的身影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林丹打破战败的困局，帮助青岛队获得了季军，调整准备这个状态，准备全英公开赛了。 羽超联赛的昨天是刚刚结束啊，林丹在男单决赛中以2-0战胜对手，领先青岛队夺得季军。那要说一说他之前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啊，在之前2月1号的比赛当中，林丹呢以0-2居然败给了浙江队的这个黄宇翔，那青岛队就是爆冷出局，无缘冠亚军。但是这对青岛队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之前是就是 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因为在两年之前的比赛当中呢，青岛队呢一直都是冠军，队里有一些有谁啊，林丹、张楠多名国手，是十足的明星球队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羽毛球的，我特别喜欢林丹，所以他这次赢了之后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对，挺帅的。 对于这次比赛表现，林丹自己说呢，他其实主要还是在调整这个状态，他当前的目标是、其实是三月的这个全英公开赛。 对啊，让我想起了林丹老婆说的一句话，我们要支持这个敢担当有责任的男人。 对，支持林丹，加油。 好吧，接下来我们放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跟我回家》，是杨坤的一首歌。快过年了啊，跟着杨坤回家过年吧。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歌声当中呢，找到一天的心情愉悦，也能够找到这个年末的这种快回家的过年的好心情。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您可以在花椒 APP 上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我想给你唱首歌。想给你唱首歌，唱首歌，唱首歌，我的歌好听，声音更温柔。想请你喝一杯，想请你喝一杯，只想请你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没别的要求，希望你能接受。小野猫，小野猫，喵喵喵，你走路的姿势真好看，真的真好看，我们爱上你的时候就在今晚。 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24:27，哎，又过了两秒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校园观察员，他是。 好，我们校园观察员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校园观察员呢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毛山童。 山童你好，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山童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好，来给我们说说最近你那里有哪些值得分享的事儿？ 想跟你聊一下，就是最近学校里啊，或者你的困惑，或者你的故事啊，跟大家有趣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话，终于放假了。今天是2月3号，是那个考研要出分的日子，但是我还没查。 你今天考研了？ 对，因为 哪个学校？ 知道这个在校生的话，如果可以，我想一辈子当在校生。当学生太幸福了， 是吧？ 因为在一起准备考研的过程中呢，有很多身边准备考研的朋友都是已经工作了的。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前段时间也有一段实习的经历，然后我就发现工作和学习真的太不一样了。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音乐的孩子，然后让我爸是比较支持我的那一种类型。然后我比较纯粹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像身边学生朋友的话也会更纯粹的去追求去做自己一些喜欢的东西，然后相对于就是身边工作的朋友的话，即使心怀梦想，但是也就有各方面的压力吧。所以说我考研的也是去考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专业和学校，所以说就感觉太不一样了。工作然后身边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的那些朋友就还感觉压力蛮大的，每天要做完自己工作之后再去准备这些繁重的学业，我觉得太苦了。 那你在你考研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记忆啊？就考研结束了， 特别难忘的记忆，就感觉大四一年是学习最认真的时候。就比较后悔就是其实大学的话课余时间还蛮多的，觉得应该更加充实自己吧，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提醒学弟学妹，真的进大学还是要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然后再为之努力。 你说你考的是音乐专业是吗？ 是的。 哎，那你能不能就是和我们唱一首啊，清唱几句你就是特别喜欢的歌怎么样？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我想想，最近比较流行那个《前任三》里面的，你觉得是唱体面好呢，还是唱说散就散就好呢？ 就是来，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正好是和前任能不能做朋友。 那你这个歌分享的还挺 不能 是吧？来，那就来一首歌来表达你的态度。 也没有歌词，瞎唱吧。别堆积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什么歌词来着？ 什么什么，反正结局就那样，我记得是。 我不见，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羡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就这样吧。 天哪，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你的歌就是，然后就觉得就是 想到了很多回忆。 有故事的主持人， 感觉就是听你这个专业功底啊，我觉得你今天考研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希望你就是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静下心来静静等待成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 好，现在我们的校园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好，谢谢山童，谢谢你，再见， 拜拜， 希望你考研成功，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好了，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啊，时间已经来到了8:29:30，哎，又过两秒，36秒啊。如果大家还在锁定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和我们进行持续的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我持的观点是能， 能做朋友吗？ 我觉得我特别想知道他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好了，我们先来一段整点的报时广告，报时广告以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为了后面的一个板块是奇葩青。年有话说。 相遇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是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如果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来关注我们的收音机上我们给大家放送的青年说。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还窝在被窝里或者在固定的状态，什么叫固定的状态呢？就比如说现在反正也懒嘛，对吧，我就坐在一地儿啊，然后呢我就打开我的手机搜索这个，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没听清楚的话，我想再说一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非常的重要， 对， 点进去以后，每一个青年都可以接受到我们雨露均沾的关爱。好吗？如这个包括送奖品啊、送票啊、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全都在那里边。 重要的资讯啊，都在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 哎，接下来进入的环节是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首先邀请的奇葩青年啊，是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司马春香同学。 好， 那么今天他有什么样的话想给大家说呢？我们来听他说。 好嘞，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数学课的真理啊。这个世界啊，其实本来是没有脏话的，这个数学题做多呢，哎，也就有了脏话啊。我们这些数学不好的人一听到说数学课，就像那个国外人听到这个江南皮革厂倒闭的那种感觉一样，对于我们来说，上数学课呢就是一种众人皆行我独醉的这种感觉啊。这个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上课啊，上课铃一响，我看到老师就感觉是感觉看到了一颗安眠药呢走进了这个教室。首先这个是第一个状态，一脸懵。这数学课啊，弯腰捡了一下笔盖，起来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听懂过了。这二脸懵，就是我眼睁睁看着数学老师他能够把一堆英文最后算成了一个数字，这个事情厉害了，太厉害了，就啊佩服。这个三脸懵啊，这个怎么懵，全程盯着老师看，就根本不知道他说啥子咯。但是呢，他只要一个眼神过来，我就会非常坚定的对着他点头。因为这样子呢，就能避免他上课教导我。然后这个五脸懵怎么懵啊？手上这个倒刺呢是舍不得这个刮的，那个头上分叉呢也舍不得剪，干啥呢？就全都囤着这个数学课呗，不然这数学课没事儿做了。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这个彩虹懵，我上数学课的时候呢，会把我一周 这个早饭、中饭、晚饭想吃什么呢都想好了，我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呢我还有一点想吃黄焖鸡米饭。 嗯，反正数学一见到数学老师我就是跑。我记得、 嗯、 不管是在饭桌上还是在酒局上，只要见到数学老师都不跟他喝酒。为什么？我怕他罚我写作业。 就我们这种文科生吧，小时候都会对这个数学老师有一点阴影啊，就是这个。嗯，蒙树下小蒙果，蒙树下你和我。我最喜欢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骂其他同学，这一骂不仅我的精神好了，而且呢还能非常愉快的度过午休。 好吧，感谢春香带给我们来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第一个环节，是他的精彩的这个脱口秀啊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让春香给我们来开个小板块啊，每天说说、嗯、吐槽吐槽自己现在或者说是正在发生的一些身边的有趣的事儿吧。 嗯 啊，数学老师，您听到以后呢，海涵一下， 可千万别生气啊！所以说这辈子啊，我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我们数学老师的阶梯思路了。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下面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奇葩青年有话说的板块。先来说说 A 站已经无法访问了，官方微博称我想再活500年。喜欢看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A 站和 B 站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弹幕视频网站了。那么 A 站成立于2007年，十多年来陪伴着80后90后甚至00后度过了青春岁月，因此消息一出，不少网友都留言表示惋惜。 啊、嗯，对，有爆料称呢 ，Xfund 呢就是 A 站啊，因为融资不畅，导致呢近200名员工啊，去年年底工资呢都被拖欠，10月的加班费啊，到现在还没有放、啊，你看都多少月过去了。 嗯， 那社保呢则由员工自己缴纳，员工现在呢也是正在计划抱团讨薪、嗯。 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以为 A 站是别的原因关停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缺钱。你说，哎、你说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自己这个运营不畅也就罢了，对不对？还让我们、嗯。员工大过年的拖欠这个薪资，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个对吧，有关部门注意这个事儿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铁路神曲出行简单点儿爆红。 哎，网友这个眼含金啊，他说自己的朋友圈呢被一首神曲给刷屏了，这首呢就叫做出行简单点。那据了解呢，这首歌呢改编自薛之谦的演员，是广州铁路职工们为了提醒旅客遵守出行规则特地重新填词的。这个歌词是这样的，简单点，携带的行李简单点，枪支和弹药都危险，管制刀具很尖锐，仿真枪请你走眼。 嗯，不少网友表示了这样的提醒很有创意，听着听着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坐车的时候也一直在单曲循环。简直是春运必备神曲。那么这首歌改编的薛之谦的演员我们没找，这个这首改编的歌我们没找到，但是薛之谦的演员 送给 大家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收集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改 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心结让 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北京时间的8:41啊，一首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啊。现在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第二档连线的环节，我们有请我们的时尚观察员。 欢迎我们的这个时尚观察员毛丹丹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油性皮肤啊，平时该如何化妆？ 哎，丹丹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你好，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油性皮肤怎么化妆是这意思吗？ 对，因为丹丹我们知道他就是平时也是皮肤特别油，但是呢他因为非常有时尚的。 你是感冒了还是什么原因啊？你不能揭开你神秘的面纱吗？ 对对对，因为最近流感比较严重，所以戴一个口罩。 来给我们说说吧。 好的，就是油性皮肤的话，其实一直会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经常会脱妆。所以我觉得油性皮肤最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底妆问题。那我在这里呢，首先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底妆是 CPB 的美白隔离，它呢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在第一层打上隔离以后，首先保持一个白净的一个状态，第二它能够固定的第二层的底妆，所以我觉得它非常好用。然后第二个呢，在粉底的上面我就推荐 CPB 的光润。CPB 的话它就是有光润和钻光两种，如果你皮肤是特别的油的那种的话，建议使用光润，但是如果是介于就是混油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是用钻光比较好，因为钻光它还有一个光泽感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如果但是 CPB 的话是属于比较贵价比较稍微贵妇系列的这个品牌，如果你觉得太贵可以买一些平价的，像那个雅诗兰黛啊这样的一些品牌也可以啊。然后说完了这个底妆部分呢，然后接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打散粉。散粉的话我就是推荐 Makeup Forever 的这款散粉， 它很控油是不是？ 现在我觉得最最控油的一款，当然就是你有很多选择，你也可以选择 NARS 的散粉，但是它的控油程度就不比很不比那个最最控油的那些。然后说完了这个底妆的部分，就是还可以说一下它的那个过程，就是你怎么样去化这个妆其实也很重要。像我的话一般我会用那个烘焙的方法，就是你上完一层底妆，然后上完一层底妆以后压完散粉，你可以再那个薄薄的上一层，这样的话你的底妆会更加的 就是持续这样子。 那 没了、 哎、没了吗？ 就是我就是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底妆的部分还可以讲很多，然后我觉得接下来我讲一下那个就是上妆的部分啊。就是你打完底妆以后，油皮的人最怕的就是油光满面，所以你的那个接下来打的东西，比如说眼影、腮红，尽量不要去使用那些珠光的那些东西、 哦、 最好是用雾面的东西， 哑光的是吧？ 眼影，对，哑光的雾面的东西，包括你的口红，你整个妆容就会显得很素净、 嗯、 就会显得比较高级。但如果你是喜欢用珠光的东西在脸上的话，一定要用的少，因为你时间一长就是皮肤 油又光， 一出的多的话，那你的脸就会变得油光满面、 嗯、 这样就很影响你整个妆容。 嗯， 好， 好， 感 谢 谢谢毛丹丹给我们带来了化妆方面的内容，虽然我一句也没听懂，但是我特别关注你这个身后是有谁在追你吗？你这一直躲来躲去，这是干嘛呢？啊，你这是我感觉你这身后是有危险啊！可能听众朋友听不明，听看不到你的样子啊。其实这个，如果在花椒上或在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我们毛丹丹同学是一直边跑边给我们介绍这化妆的消息。 刚才呢， 容易吗？我们这节目做的。 刚才丹丹就是主要给我们讲了，就是容易出油的朋友， 嗯， 在就是选择底妆以及上妆，上面的一些小的技巧，可能男生听不太懂，但是如果你是女生，并且是油皮正好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可以去试一试丹丹刚才推荐的三款产品，然后去体验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改善的作用。 嗯，没错。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47，连完了时尚观察员的连线以后呢，进入了我们第四个板块，靠谱青年啊。接下来在靠谱青年这个板块上，我们要说说的是大家最近都很关心微博方面的整治。你像啊，热搜啊，或者是热搜榜啊，这个要停这个一个星期这样的消息啊。那么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就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动态。昨天下午的时候，国家网信办宣布将永久关闭专门炒作明星绯闻、隐私或者娱乐八卦的账号，其中就包括一些知名的账号，比如说卓伟粉丝后援会、 对 全明星通讯社、 虞姬小妖特别有名的 都关掉了。 是，网信办呢特别指出啊，低俗炒作、大肆渲染明星绯闻、隐私，严重扰乱了这个网络传播秩序，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感。那这种低俗炒作呢，需要整治。对此呢，大多数的网友都表示啊，纷纷留言，希望呢能够关闭掉一些，不仅关闭掉这些，能够把那些虚假消息的营销号和职业明星黑粉呢，也能够一气儿都关掉，改善微博的风气。 没错啊，如果说是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这种八卦或者谣言的时候，也要记得举报一下啊。 是 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 嗯， 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 我觉得是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你说前任吧，我跟他做朋友吧，是做什么方面的朋友？你要说做回到男女朋友吧，那就等于是复合。 对， 你要说是做成普通朋友 吧， 怎么说都觉得 有点 怪 怪 的，对吧？ 对， 你说哎，哪天约你出来吃饭，那女孩可能会想，哎，你是不是要和我复合呀？ 对， 对吧？有点尴尬啊。春香觉得前任能不能做你的朋友啊？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事情得就是看人。 嗯， 我一般是这样的，就如果我这个人我特别喜欢他，或者是他特别喜欢我，在相处的过程中对我特别好的话，我觉得这种是可以做朋友的。 嗯， 比如说在相处过程中有一些原则性的就人品问题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再继续了。 嗯，我和你不一样。我能不能和前任做朋友，完全取决于前任是 不 是 愿不愿意和你做朋友吗？ 对，完全取决于前任是不是把我拉黑啊。我现在借助我们的电波，向我的广大前任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啊，周末愉快啊。虽然微信上我们永远见不到了，但是在节目中希望大家经常锁定我们982啊，听听你的前任男朋友对你说的话啊。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我们来看看网友在网上都给我们怎么来留言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你在找一只狐狸吗的网友，他说没有可不可以，双方乐意就行，有一方不乐意那自然就不可以了，好像跟你这个观点有点相似啊。 还有的说这个只要一方对另一方还抱有幻想就不能做朋友。 这也是其实很多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子。就 还有网友说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用说抱歉啊，这是前任三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体面啊。 对， 最近也非常的火。 有一个叫悟空的网友呢跟我说啊，就是发来这个互动消息说不可以，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呢合适就是合适，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本来就有感情，那只能旧情复发，这个多生事端啊，等你有了新的伴侣，没什么阅历的伴侣呢大概会就是会多事嫉妒，这个呢也因人而异，任何事情呢都有两面性。我觉得他说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感觉这是处世之道。哎，看来这个悟空看来是经历了很多事儿，都总结出了一套心法了。 所以说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其实如果感情还在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能做回所谓的朋友吧。 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 对， 这个话题聊的人很多，看来大家都被前任伤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吉他小哥的网友和我们发来了一段互动，他说就是对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感触，就希望我们能够 就是帮助他传达的他这种态度啊。他说分手以后要不要继续再做朋友呢，这个问题特别的有趣，让他想起了漫画里的一篇推文，上面说呢是暴漫里的一篇推文，他说恨不得一场烈火烧光我跟他所有的痕迹，那既然烧光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两个人可能都没有再交集了吧。他其实发了很长一段的文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应该是不能和你做朋友了，因为我还爱着你，但是就是我不能和你做朋友是因为我爱你，但是不能改变我爱你的这种心情，这种态度还是特别温暖的。我觉得 我们反正今天互动的话题吧，会勾起大家的两种感情状态。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肯定会勾起两种状态，一种是恨意， 去特别恨， 另外一种呢是爱意， 特别 就感觉前任还能不能做朋友啊，就想起前任的一些种种。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多是 然后再看看现任， 是吧？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爱恨交加的一种感情吧。对 啊，我们还是看到一个网友，他给我们讲说，通常意义来讲，这段感情就叫做人走茶凉，没必要再纠缠了，还彼此清静。这应该是个女生说的吧，我感觉是啊。 之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啊，它就是是一篇比较权威性的一个文章啊，它就从各种性价比利益的角度分析，就是说你就不应该和前任做朋友，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有各种各样的危害，所以说对前任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拉黑删除。但是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就再也不再关注这个公众号了，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人不能这么精确的去计算利益，然后你的前任其实是你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人。他们你们俩人有的时候分开可能 合着就是你的意思是前任可以当老师是吗？就有啥问题的时候回去问前任，说哎你看这段感情这个方面我应该怎么处理，是吧？ 我是觉得就是前任的话，他就是你人生成长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那不管怎么说，可能已经回不到人生中止如初见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应该保持着这种感动和记忆留在心底。 其实我真是看见过很多前任彼此之间成为好朋友，是真的成为好朋友，就在微信这个朋友圈里还互相的互动，互相的点赞，然后还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吃饭的时候还互相开玩笑，分了好像已经这个大概一年多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哎呀，这个没法评判，有可能，但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是投入了一份感情的话，真的是没法做朋友。 我看过一个观点，叫做收藏爱情就像收藏红酒。那你就是把它收藏在心底，我觉得也对这份感情应该保留一份尊重吧。就都是以一种好的心态去对待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好了啊，我们第一个板块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会把接力棒交给张彤和楚烟啊，有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的新这个青年会客厅啊。当然，这也是张彤啊，自打这个2018年以来，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首秀，也非常期待他们啊，能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下半时段的节目。最近张悦呢比较烦恼，听到前任这个话题以后呢。所以呢，先给大家一首歌吧，叫做《夏洛特烦恼》。 希望今天这一小时的陪伴能够给你带来了些许快乐。 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和一切，也带有看着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的9:02，我们继续来到了我们的青年说。哎，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部分了， 没错， 就是我们的青春不迷茫了。 哎，那么在上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盘点了最近几天的热点资讯啊，聊一聊关于青年人最近发生的这个，因为马上也临近春节了，对不对？现在发生了很多热门的，还有一些年度盘点的一些新闻事件。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青春不迷茫也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嘉宾。 关键是睿智、哎、美丽和睿智并存的。 对对对、来让我们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其实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到青年说了哈。那之前呢、我也跟之前的两位代班主持一起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大学的大学生遇到的一些困惑。那今天呢，我又跟我的师哥师姐在青年说相遇了啊，再次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天，聊一聊即将过年的春运。 没错，现在可嘉已经把我们的话题给预测出来了啊，预测得很准啊，就是春运。因为最近2月1号是我们的春运首日，今天已经是2月3号，已经是春运的第三天了哈。 没错，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踏上或正在准备踏上返程的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路途。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切合实际，也关心一下我们的青年人，您已经订好票了吗？ 您 已经准备要回家了吗？ 对呀、对，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通过 AM 927 FM 98.2，还有这个通过这个打开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 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我们非常期待您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关于春运的那些事儿哈。 没错 啊，其实说到春运，我觉得它对于异乡客来说就是一张抢购秒杀的火车票。 现在越来越是了， 现在越来越是了。张彤，你抢到票了吗？ 呀，说到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我刚才跟可嘉也在聊这个问题，说我呢要回聊城，我是提前回家，大概在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抢票。在某 APP 上抢票，然后他是所谓的是他觉得他是抢票最快的一个软件，可是抢了之后加了30块钱的这个什么所谓的快速的什么加价费，然后又转到了朋友圈，让很多朋友给我加速给我点赞哈哈。所以说加了助力之后说我是什么光速抢票还是 VIP 抢票，但是最后 就是人缘太好了， 对， 发到朋友圈大家都给你疯狂点疯狂点， 对，但是好像没有王楚燕的存在，就一下见真情了啊，不想让我回家啊。所以抢了65万次左右的时候，你猜 65万次啊？ 65万次的时候，抢了10多天，结局是 依然没抢上， 还没有抢到票。 对，所以最后我就是发现了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可能我直接回聊城可能有点不现实了，我就可以回济南，然后再转。对，所以说最后就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高铁的方式回去，高铁依然很难抢。 那这回家路慢慢回家路， 对，但现在抢上了。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今天做完这期关于春运的节目之后，就会有幸运女神降临到你的身上。 已经抢到了， 已经抢到了， 已经抢到了。所以今天我首先想问一下可嘉，因为可嘉现在是大三年级，所以大三吧，我觉得可能说现在实习一切的还不太着急。 对， 现在今年有没有说抢着回家的票？已经在着急了吗？ 今年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我如果想买回家票的话，也是几乎没有什么余票可以买得到的。但还好，今年我妈妈可能过两天这事已经确定了，她会来北京出差，然后正好可以把我捎走，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春运的困惑了。 哎， 这个 有点太顺利了。 哎，其实说到春运，我觉得我因为家住的比较近，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感受到春运的。 你没有发言权。 没有发言权。 现在求您闭嘴。 我出去了。 对，因为可嘉和楚嫣今天来讲，你们两个属于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没有春运担忧的。但是我呢，就是身上压力蛮大，但是最终还是抢上了哈。 对。 其实这个春运这个话题啊，其实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我刚才搜集资料也发现，是1980年首次在《人民日报》中提出的。 你看，这都将近出现了，得有快40年，38年了。 对，40年的时间 了。那这就是这近40天的春运吧？咱们之前那个张彤也说到了，从 40年。 40就是每年的这个春运的周期是40天。 哦， 对。 早晨起床有点懵。 这个，因为2月1号已经是首发了嘛。 是的。 那按照每年的这40天的春运，到底有多少人次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周期性的迁徙呢？ 咱们先说2月1号当天，它就是春运的首发日，大概全国是发售车票1134.1万人，大概是902万张是互联网，但是那天将近有900万人次的这个旅客，然后在。对，是800万人次，看错了，800万人次的旅客正在踏上回家的路途，800万人次， 那真的是非常这个数目非常的庞大。 所以说每一年的春运都被世界上称为中国又要开始就是人口大迁徙。 没错， 对， 说到春运，说被世界上的人民称为说人类最大规模的迁徙。 对啊， 他每一次因为他的这个迁移的人次非常多，他们有一组数据可能有点夸张吧，说是非洲、拉美洲一次全人类的大转移，这个人数。 但是咱们这个迁徙啊，跟他们的那个迁徙是不一样的。咱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温暖的，是为了团圆回家， 对，咱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回家感受春节的味道。其实即使就是在这个春运的过程当中，路途非常的艰辛，抢票非常难，但是这个目的呢是非常温暖的。 对， 所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为了团圆、为了团聚、为了过年的一个温暖的迁徙。 是的，是的，其实这些话题一说了之后，我就觉得抢的再难好像也没啥了，反正 就 回家 就行。 回家是就是真的必须得回，必须要陪着家人一起吃个年夜饭的感觉啊，因为正是有这种情怀，有这种我们的传承在，所以说使得春运每一年都是我们的热点话题，每一年都在非常热量的去关注。当然，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我觉得也非常有发言权。可嘉，你说你今年没有春运的困扰，那前几年有没有说因为春运发愁过、挠过头什么之类的？ 哎，这还真倒没有。首先呢，如果在我上大学之前，我是不存在这个春运问题的，对吧？ 对， 那因为我家是河南嘛，然后大一的时候，我们学校就传媒大学和央视有那个春晚的那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 你是当天晚上去演出去了？ 哎，对，我就之前我也不存在说哎抢票抢不到，因为我要怎么着，我要大年三十演出完了之后最早是初一回家。那个就不是说需不需要抢票了，我就感觉我特别土豪，感觉把整个车厢都包了， 包下 你知道吗？就整列车都是我的， 没人。 对，空荡荡的车厢，只有我和一个跟我同时演出的一个河南也是河南的一个老乡同学，还有乘务员。 对，你们俩 可以想怎么做，躺着都。 哎，没错，是这样的，就是随意坐，就是可以随便换位置，就感觉啊，我好像把整个车厢都包下来了。 那这个待遇是多少春运回家人们特别想要的VIP 级最高待遇？ 可是我们已经错过了大年三十的那顿团圆饭，只能初一再走。 可能真的说到春运，可能最冷清啊，就是在这个旅途最舒适的就是大年三十那天晚上了。 嗯，对， 人最少的时候。 我但是其实我跟可家的情况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是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家是全家去旅行过年，然后当天晚上是三十晚上，就是坐了火车从聊城到杭州。 嗯， 但是那天晚上人非常多。人并不少。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可能是从北京走，所以大年初一人会少，因为大家一般走的会人会 提前都会 到，一般都会在三十之前都已经到达家， 对，都已经走掉了。 对，我听说就是放假放的比较晚的话，三十也当天也就已经放假了。 对， 所以说可能白天该走的都走了，晚上能正好吃一顿团圆饭。 嗯， 就像你这种就是真的是特别的春运记忆了，是不是？ 对， 嗯。那大二呢？大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嗯，大二因为我们学校放假也比较早嘛， 啊， 所以就是我是一放假就走了，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一个春运的高峰期，所以说抢到票还是挺容易的，而且当时我还改签了一次，也是非常顺利，就没有说哎呦没票了就不得不当天走或者没有的。 嗯， 对，还是还好。 你知道我看到你这跟楚燕这种非常轻松的样子，我就非常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每一年我都在经历春运的一些。也不甜蜜的苦恼吧，甜蜜的小烦恼。 哎，那你赶快来跟大家说说，到底在春运时候有哪些甜蜜的烦恼？这个烦恼还挺甜蜜。 对，为什么说甜蜜？因为就是要回家。 嗯， 就是你看我身上会背大包小包的一些，除了行李之外，我也是有心人吧，我给家人带一些礼物。 嗯， 总感觉我很期待说家人看到我买的这些礼物，亲自去选的礼物，他会什么反应。 嗯， 而且确实回家路途不算太长，四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整体过程就是很兴奋的过程。 嗯， 这是甜蜜。 嗯， 忧伤是什么？首先是抢票真的是很难，因为我这个人有点拖延症，就每次在放假之后呢，我会再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实习啊，比如说有一些活动要参加。 嗯， 所以说每次回的时间就相对来说偏晚，从大一开始就偏晚，所以又加上拖延症，抢票又不及时，人家都是提前一个月啊，或者说两个月开始抢票，我呢就是比方说临跟进前一周开始抢票，这个时候肯定是首先票的余量是不足的。 嗯， 再有就是感觉车上可能会有点挤啊，人有点多，可能会觉得这有点忧伤，有点忧伤。 嗯，这个车上其实不是有点挤哈，因为虽然我没有过春运的体验，但是我有过十一放假回家。嗯，对，然后回 又有十一或者五一 对 出去玩。 嗯， 那是人山人海。 啊，真的。车上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因为买不到有座的票嘛，他们有没有办法买到终点站，就会买到比如说我只要上车就行，我买一站或者两站我再上车补票。所以说就是在车上真的站的就是没有下脚的地方，几乎都站满了过道里，全部是人。 可家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嗯，就是有一次我从那个北京到上海， 嗯， 然后去的时候非常顺利就去了， 高铁 坐的高铁去的。我说哎呀那现在真方便，几个小时就能到。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吧就出了点小差错，就误机了。 嗯， 飞机就没赶上。 嗯， 但是那天你想十一的时候已经十月七号那一天了。 嗯， 就已经是长假的最后一天， 返程高峰， 所有人是大返程高峰。 对， 当时你又没赶上飞机，你就只能坐火车，但是火车票又买不到，根本就买不到。就当时回北京就只能从上海，然后先坐慢速的火车到太原，然后从太原再飞回来。只有这样迂回的方式。 你这个绕的有点多了。 对，绕了一大圈。但是问题是我们买的是晚上从上海到太原的火车票。 嗯， 是站票。 哦，有吗？ 就是当时就你只能金鸡独立。你知道吗？就一只脚 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就是地铁高峰期的时候那个地铁的状态一样。 对， 就是所有车厢全部挤满了人。 嗯， 就是没有一个空隙。 嗯， 然后我就跟我的小伙伴。 嗯， 我们两个女生在厕所边缘的洗手间站了一晚上。才站到从上海站到了太原。 我发现你俩哈不经历是不经历，但是一经历就经历一次大的。 对 对。 嗯，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反正至少说都是坐票了。 嗯， 就是站票的话就是艺考的时候经历过一次。 嗯， 从北京到不是从聊城到北京的时候。 嗯， 那次是真的是临时决定要考一个学校。 嗯， 然后就那次还挺心酸的，那时候觉得哇我的艺考路好漫长好艰难。 所以说 背着个大包。 对，所以我感觉咱们这个对于春运或者是长假购票。 嗯， 购票难不是问题，能够着票就行，能够着坐票那就更好了，所以知足常乐吧，大家。 对，其实咱们今天不是来吐槽了，咱们今天其实是更想去说一下，就是有关于春运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温暖我们的事情。因为确实在今年的2月1号以来，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地方的春运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机场，比如说我们的火车站、高铁站，都有很多很温暖人心的事情。我觉得首先咱们先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对春运呢有哪些记忆？就春运一定是不管你经历的多或少，经历一次永生难忘，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可家有没有什 么 觉得提到春运就想到的一些事物？ 可能还是因为跟我个人经历有关吧，大家可能想到春运就是觉得挤人多。那我上大学以来呢，一次刚刚也提到了哈，是大年初一回家，那一次给我春运记忆啊，真的是空。这个空不仅是我大年初一当天回家车厢空，因为我之前包括年前一直都在北京，特别是到了这个腊月27、28、29的时候，整个北京城给人的感觉就是 空 的， 空了。 对，车上的就是大街上的车首先非常少，然后人真的非常少，就是少到能够吃饭的地方都非常的少。对，我们学校大部分的餐厅都已经关闭了，然后叫外卖都叫不到，人都回家过年了。就我跟我室友就参加演出的只能吃泡面，当时就觉得哎，真的一过年北京就是一个空城，就没有什么人气儿了感觉。 对，你能吃上泡面其实也不错了，因为什么？因为 超市也关了。对，那些货真的是超市关之前我囤的泡面，不然连泡面都没得吃。 对，其实就是说到刚才说到这个打车难哈，其实我刚才我笑了，因为昨天我跟楚妍就经历了，就我们俩昨天呢就是开了一些就是节目的商测会，开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俩就决定说吃点夜宵，这个大家不要学会发胖，特别发胖。然后吃完之后我们俩就打车，然后就我们俩是两个方向嘛，就是他是排在我前面，他需要等18号。 对，我要需要等18号，要等25分钟。 我比他要长，我是等19号左右，我需要等33分钟。但实际我等了多长时间？等了55分钟。 55分钟才等到。 对，等到55分钟。 但是我觉得这个等待时间都无所谓哈， 无所谓的。 最重要的是是晚上12点的时候。 对，我其实还经历了堵车。 经历了堵车。其实我也是，我坐车的时候，我也经历了堵车。但是当时呢，我很惊讶，因为咱们是晚上12点这个时间呢，感觉应该是人很少的时候，车很少和对大家都是入眠的时候。但是呢，因为在春节期间，在春节期间可能这个司机非常少，所以说他会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就因为乘客可能需求量比较大，司机很少，要排这么多号，以至于在12点还要等50分钟的车。 对，但其实我跟师傅去聊天也是发现，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因为供应的车辆少了。他其实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咱们台里哈到北京站，其实这个距离是在平时的话是超出它的就是接这个乘客的一个范围了。对，因为有点太远了。但是他说今天我竟然说这么远就被调过来了，我说其实是不是就是因为整体的供应量要少了，他说大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而且很多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还是那个很温暖的原因，就是过年要回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个团圆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找到了一首非常温暖人心的一支 MV。 我们也来听一支哈，最近喜当爸爸的张杰来演唱的《爱不解释》。 让我们一起沾点喜气儿。 是的，来《爱不解释》，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音乐，来开始。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烟。 嗯 啊，好，那咱们 再来预播预告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吧。 打一个电话 来，这是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我们的982的相关的节目的一些介绍啊、主持人也会定期跟大家进行互动的哈，希望大家把一些互动话题的答案啊、包括您的想法，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 哎，您还可以别忘了哈，还可以通过 AM927还 FM98.2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看看我们直播间什么样子的，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发弹幕，一起来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 你忘了一个，花椒直播也在进行。 花椒直播也可以对的，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多种渠道都可以参与到，所以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来跟我们互动吧哈。 只听到主播的声音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哈，要看到主播以及我们美丽的嘉宾长什么样子。 没错，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呀、多神奇啊，很奇妙。我特别爱青年广播。 疯狂为自己节目打 call 哈， 是打电话，打岳阳电话。好，刚刚我们提到了在 MV 之前提到了一个春运的记忆。对，刚才可嘉说，在春运的过程中啊，像北京一些大城市，可能人数会越来越少， 对， 可能相应的会带来一些外卖难，然后打车难等等一些问题。那还有没有就是关于春运的一些其他的记忆呢？ 其实有一个最近在我朋友圈被刷屏的，就是千里走单骑。就各个平台，像新京报的我们视频啊，包括央视的新媒体客户端，他们都在直播千里走单骑这样一个浩浩荡荡的回家的一群人，就他们真的非常特别，他们不坐飞机，不坐高铁，不坐火车，他们就是凭着一辆摩托车，然后成群结队的从一个城市返回自己的家中。他们真的路上非常辛苦，因为本来冬天嘛非常冷，就像我们在外面吹一会儿都觉得哇，就感觉 受不了。 对对对，就耳朵手会是冻的什么，但是他们都是整，就是有的会在路上行驶大概一周的时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对，只有一辆摩托车，然后带着自己的家人，车上还就是真的各种捆绑了很多的年货，对，带给家人的一些东西，然后路上也是，就他们吃的很简单，住宿也非常简单，因为为了省钱嘛，对吧？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然后回家这样，就路上非常的辛苦， 看着有点心疼。 对对对，而且有的就是天气好还好，没有下雪啊下雨还好，一旦遇到暴雪天气，就那个路况也非常复杂， 对， 也非常容易出现危险事故，但是他们依旧抵挡不住他们回家的那份急切的心情， 就像候鸟迁徙一样。我当时第一个想到就像候鸟迁徙一样，就是候鸟可能是为了过冬，是为了温暖，但是咱们回家就是为了回家，再远再难也阻挡不了回家路。 对， 但其实咱们之前我记得在看一些野兽纪录片的时候，包括一些报道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志愿者哈，也会在就是这个千里走单骑的路上设置一些点儿， 对对对， 发粥，发一些吃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温暖的一个春运的记忆，对不对？ 对。 哎，你刚刚说到了志愿者，其实在2018年新年这个春运首日的时候，也有一批非常可爱的青年志愿者加入到了我们的春运大军当中。对，是青年人。他据我所知呢，大概这个人数有14万。 哇，这个数字还是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我觉得这相对于什么，就是很多的青年志愿者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回家的机会，而去帮助，或者说是对吧，就是帮助别人回家过年。 没错，就是体现了一种在这个春运期间关怀他人、关心他人的一种大爱的精神。 这不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吗？ 没错，非常符合我们的节目定位，是不是？ 主持人多爱点题啊，是不是？大家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其实刚才可嘉说的这两个都是我们现在就能看到的了，已经能感受得到的，对不对？ 对。 但是呢，我觉得春运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盘点。马上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小的音定时，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跟大家盘点一下有关于春运的那些不得不聊的人和事儿，好吧？一会儿回来。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一种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1。刚才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看到了运这位朋友给我们送了两个金话筒，战神马明，我们的老朋友也说，兄弟姐妹们早上好，你也早上好啊，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清晨，就可以用声音和我们的图像的形式跟大家进行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啊， 非常兴奋。而且今天咱们聊的呢是当下的热点话题春运，所以说战神马明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 一块儿，这其实是咱们当年的这个博虎点秋香的老朋友 啊。你好你好你好。 好，来，我还是邀请我们的可嘉给大家再次打个招呼。可嘉你好。 嗨，主持人好，正在收看我们青年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人可嘉。 来，可嘉今天是我们的青年代表，也是我们的青年观察员。因为今天我们要观察到的是什么，是春运，是大家都关注的春运。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春运的一些记忆，可嘉说了空城，还有一个千里走单骑，以及一些温暖的一些事情，包括这个楚燕说的是青年志愿者，服务于春运。那其实我的就是没少坐火车的人，就春运的记忆可能更加的能，就是能更有画面感。 那我特别想知道，你刚刚谈到了，你刚刚说到了，说关于春运有很多甜蜜的烦恼。那关于春运的记忆，你有什么甜蜜又烦恼的记忆吗？ 五味杂陈，什么味道都有。首先第一个有味道的泡面 啊，没错。其实说到泡面，我觉得真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哈，泡面就成为了一个国民食品。 是的， 什么时候这个泡面似乎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只要稍微有点窘境，都能成为最美味的食品。 而且在火车上泡面就是职业配搭，你知道吗？ 对，再加上一根肠， 加卤蛋， 黄金搭配，一根肠一根卤蛋。如果有条件的话，再来一个鸭脖，对不对？ 你这个味儿有点大了。 鸭脖凤爪， 你们越说越朝着这个更 口味。现在特别来一碗泡面。 是，早上起来不吃早餐可不好。我跟可嘉可都是吃了早餐的。 对， 也希望各位年轻人都早上起来能吃早餐，热腾腾的早餐，对自己的肠胃好，好不好？关爱我们的青年，也要关爱自己的身体， 没错， 好吧。刚才说完泡面，其实我所印象中的泡面，其实很多，我觉得可能大家是不太舍得去花一些钱买盒饭，或者说去买一些什么其他吃的。就很多，我就看到很多的阿姨叔叔，他们可能就会能省一点则省一点吧，就是背着，可能年货并不省，但是就是吃的东西它会省一些，就是吃一些泡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在火车上面的一些便当啊，它不一定非常的可口，吃起来也不如面这个面香嘛，对不 对？ 对， 但是我听说可嘉说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车的美食体验， 对， 我听着还挺神奇的。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 对，因为大家如果通过12306的这个 APP, 咱把这个品牌给稍微的模糊一下， 对，就是通过一个 APP 来那个买票的话，你只要输入你的当天的车次，然后包括你到某一个站点的时间，你就可以去 订外卖。 嗯， 那么最先呢，我体验过的是麦当劳、麦当劳、肯德基都可以。 嗯， 但现在目前我刚刚查资料，好像也可以订一些当地的美食或者是其他的外卖，好像也可以了。 哇， 对，但是我只体验过麦当劳。 嗯， 就是我会点击我当天的车次，然后告诉他我几点钟到哪一站。 嗯， 那他那个外卖员呢就会在高铁到站的时候呢就在外面等候，然后我直接取餐就可以，非常的方便。就是在高铁上想吃麦当劳就可以啊，我不吃泡面，我不吃那么贵的那么难吃的便当，我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快餐。嗯， 前后就是收到这个货可能就几秒钟。 对对， 太方便了。 我已经瞬间脑海里面有这个画面了。 嗯， 就是你家站在这个门边翘首期盼， 哪个是我的？ 我的那小哥在哪？然后发现了之后，立马就伸出手拿回自己的饭， 是我 的。对， 你说现在你当时订的时候应该人不多。 嗯，对，因为当时这个也推出刚刚没有多久，我就是在去年大概11月份的时候。 哦， 对，才会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我也是看到，其实我是看到跟我同一节车厢有一个人，他不是自己带了麦当劳上来，但是他却在吃麦当劳。我就问他，我说我说哎，这麦当劳是在哪买的？他才告诉我说你通过这个 APP 就可以下单。 哦， 我才知道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秘密。 哎，这真的是 一个变化哈。 嗯， 一个更加便利的变化。 但是我感觉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就是知道了这个方式的话， 嗯， 那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火车就是按时开不走的现象。 因为没取完。 对，因为 排队在取，在门口排队取哈。可是就这时候我觉得也有其他的方式，我觉得就可以把那个标签可以贴得更明显，然后让就是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乘务人员直接把那个 放在餐车里，大家 在餐车上。 嗯， 对对对，再统一去取，这样的话节省时间。 嗯， 也能防止一些误点啊什么之类的一些问题哈。 嗯， 我觉得总之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好的，就是更加服务于大家，让大家的需求不再单一化，更加的丰富，更加各取所需。 嗯，对，让大家在这个烦闷的旅程啊，又要等车，又要抢票，还得跟这么多人挤。 哎， 有点乐趣。啊， 哎，我突然，你刚才说有点无聊。 嗯， 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假如说嗯，你在坐火车坐高铁的时候，你们会一般会做些什么事情呢？一般会就是直接睡觉吗？ 嗯， 我除了啊，我是这样的。 嗯， 我上车看心情。 嗯， 如果这个车班非常早的话。 嗯， 然后我就会上车就睡，下车就醒。 嗯， 基本属于这样的。 猪嘛， 对。 猪女孩。 少女。就如果在那个正点的时候啊。 嗯， 比如说上午啊，然后或者下午的时候。 嗯， 那我会选择一些看电影。 哎， 对，我会把我的 手机装 满电影。 这个， 然后去看。 嗯，带个充电宝，然后随时就看。 对，没， 可家会怎么安排这个？ 对，我也是会提前下好电影。 嗯， 然后来看。那有一次我还特别，有一次是我第二天，我前一天坐车，第二天回家要考科目四。 嗯， 我就刷了一路的题。对，一直在刷那个驾考宝典的题。但有一次就说要看电影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也不能说很多人吧，就有个别人他会选择 公放。是吗？ 公放，你知道吗？ 哎， 就这个在高铁上我真的觉得对其他乘客来说是一种 非常 大 的 折磨，真的。 对， 然后就是他，而且他公放的声音还非常大，就完全就不理会其他人看他的那种目光什么的，就是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觉得可嘉说的这个噪音跟另外一个噪音也可以。 小朋友，对不对？ 小朋友乱哭乱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有点是不舒服。 嗯， 就哭闹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小朋友如果大一点了哈，就懂事的情况下，我觉得家长还可以稍微的管理一下，就是不要影响别人的心情哈。 对， 就是 刚刚可嘉说到这个这个火车公放噪音的时候，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 对，杰师姐。 对，杰师姐在这个 坐飞机， 在坐飞机的时候。 嗯， 在微博上面发了，就是发了一个这个乘客放公放视频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受到了好多网友的呼应。 嗯， 其实确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平常在春运，尤其在人特别多的时候， 一 定 要 注意公共场合，要保持安静，不要给别人带来困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出行方式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要有一个换位思考的一个过程。 嗯， 如果有了这个的话，我觉得整个的旅行一定是开心愉悦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乘务人员包括各个方面，我们现在高铁我们的服务信号都条件设施这么好，对不对？我们乘务人员也是微笑服务啊，就是有需求一定去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乘客之间如果再多一份关心和这个体谅的话，我觉得就会更好了。 而且你刚刚提到又越来越方便，现在飞机上 面都可以做，就都可以看电视了，可以上网了， 对 呀、啊。所以说这是更加方便。其实之前我觉得坐飞机一个最不好的方式就是需要。就是不能什么都不能干，就不能通用电子设备、嗯、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推进、嗯、通讯设施的增强， 对， 大家也可以在飞机上，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技术还在推广的过程中、啊、希望大家就是严格遵守吧、嗯、如果说这个飞机技术啊，这个还没有达到就是能够在飞机上能够上网的话，还是要听从相关的规定、 嗯嗯、 等全部普及之后我们在网上冲浪冲浪男孩女孩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韵依然给我们送来了金话筒，我们的战神马明说，我这几天有这几天可能自己在家啊，你是很幸运了，你已经回家了哈、啊，这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非常羡慕你战胜马明，那就在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青年说好不好？好，刚刚提到了你们俩是看电影或者说刷题，高铁上的学霸、 嗯、 张可嘉，然后我呢是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会在坐火车的时候，因为我回家大概是4个多小时，往返大概是9个小时左右、 嗯， 我会看一本书，就比较薄的一本书。然后这一本书就来回正好能看完。 哦，那你这是、文艺青年、知识青年的春雨， 这才是真正的学霸好吗？我这都是应试，你知道吗？就第二天要考了，不得不学。 就说了，你们都不行，你们都不够 我 文艺。我 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那如果你在地铁，你在火车上面， 嗯， 会不会晕？会不会看车的时候会不会晕？ 这是我不会的，就是我像你一样，如果说，比方说。嗯，当天我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前一天没休息好，因为回家太兴奋没睡着觉，那可能就直接上车就睡觉了。可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要回家的话我就特别兴奋，一般我是睡不着的，你让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定个闹钟，就是睡半个小时就醒过来，结果每次就是8分钟过去了之后，闹钟怎么还不响？或者10分钟，闹钟怎么还不响？就是 我 回家的 心情。我昨天晚上就是这种心情，你知道吗？知道早上要来上青年说，我就一直很兴奋、很激动。哎，为什么闹钟还不响？一看，哦，才4点钟。哦，为什么闹钟还不响？哦，才6点钟。 可嘉，你这样说的话，我突然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矛盾了，就是又想让你多来，因为你的观点总是很新颖、很健谈，然后又很漂亮，然后又有点担心，怕你因为上青年说经常熬夜，然后就失眠。 我发现真的就。有的时候你在前一天晚上你越想就越觉得千万不能迟到，第二天早上非常重要，然后你就越睡不着、 嗯、 对，是这样的， 好不容易睡着了、嗯、你还在不停地醒， 对，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就非常神奇。 我一般就是回家的前一天晚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嗯、还有就是高考的时候一般都是这种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紧张到睡不着、嗯、基本上就是也就眯1-2个小时就得睁眼了，但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完全进入深入睡眠的状态， 对， 还是处于亢奋的状态， 对，就是知道自己在睡觉的状态。 突然怎么这话题又跑偏了，不是春运了啊， 不是春运之前回家的心情跟春运有关。 对，咱们现在已经聊到了这个春运、 嗯、 回家的心情、 嗯、 我也特别想问问可嘉， 嗯， 当你就是马上啊，就是因为你可能不用挤这个春运繁忙的旅途、 嗯、 但是你要快回家之前，你对于这个家的期待场景是什么样的？ 哎，你会期待见到什么样的人？ 期待什么场景呢？就这么久不回家了，好久没见到爸爸妈妈了、 嗯、 你的想法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因为我们家哈，我们家在河南濮阳，我们家是没有高铁站的、 嗯、 我每次坐车要到我们隔壁的城市，到鹤壁去坐高铁、 嗯、 对，然后我其实跟师哥一样啊、 嗯、 也喜欢拖延，我喜欢订比较晚班的车、嗯、就不喜欢白天那么赶、 嗯、 就晚上去，然后就首先就是特别希望如果我一下站就能看到爸爸妈妈，就会开车来接我、 哎、 而且我有一个比我小13岁的亲弟弟、 哦、 对， 弟弟也会来， 嗯，对，然后就是特别就是他们就会在站门口嘛，就是我很远我都能看到，就是我弟弟就隔着那个闸机门就一直叫，哎，姐姐姐姐，就那样，然后我一旦刷了那个票出来之后，他就一下会上来抱住我， 抱 住，就一个小不点，因为我个子也比较高，我弟弟、 嗯、 对，比我小13岁，就一小不点，突然就他只能抱住你的胯，以前就很小的时候、 嗯、 就突然抱住你，因为好久不见、 嗯、 当时就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想哭、 哎、 而特别回到家以后、 嗯、 其实就是能吃到已经大概有3-4个月没有吃到的爸爸妈妈做的饭，真的觉得特别特别香、 嗯、完全属于家的味道、 嗯、对，而且我这个小弟弟吧，只要我回家他一定要跟我睡、 啊、 对，我们两个天天挤在一张床上， 太好了哈， 对对对、 嗯、 所以就觉得回家之后其实 并不希望看到说，哎，爸爸妈妈就是为了我而故意，比如找搞欢迎仪式什么的，不需要，只需要我看到在我们家最平常的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人都是平安的、健康的，我就会觉得是最大的满足。 只要你们在就好了。 对， 其实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刚刚听可嘉说，我都有点眼睛有点小 湿润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年轻人嘛，需要在外求学，可能半年、一年甚至都没法回到家。 是， 回到家之后，并不需要说看到多么庞大的仪式，然后全家欢迎你都不需要，就是父母啊和自己至亲能够站在那里面等着你慢慢走过去拥抱他们，就平时 哇，整个眼不是眼眶都开始湿润了。而且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在外工作学习的时候，一个女孩说的，她说我就是像一个女战士一样，就是再重的这个行李箱，再重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水桶我都能提得上，但是一看到爸爸的时候我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我的行李箱就是只能让他提，我完全提不到了，因为在爸妈面前我只是一个还是一个小姑娘， 永远都是个孩子。 对，大家可嘉已经哭了哈。 我刚看到诗哥，你是不是眼圈也红了？ 是啊，是啊，因为 真的提到家人， 对，温暖的， 对。其实提到春运，我觉得就是感动。我们可能不一定非得说要把所有的关注力都放在难，然后累、长或者是冷上面，因为大家的心里都是冲着团聚这个温暖的目标去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演播室也非常的温暖，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还是温暖。为什么就是流眼泪哈，就是觉得就觉得是太想见了，然后也觉得就是见到，我也是见到爸爸妈妈的那一刻也会忍不住，因为我不会哭，但是呢我会就是一上来就扑向他们，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不叫拥抱，是熊抱，抱住，直接就在说，我好想你们，好想你们，好想你们。我是一个不吝于就是感情表达的人，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每个中国的，特别是在外求学、他在外工作的人，就是一年当中可能拼搏一年的最大的动力，可能就有一个，就是为了过年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回家，是不是？这些都是很温暖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年呢，我们的青年说也会不放假，我们会一直陪着大家过一个好好的年。 我们会在这个除夕那一天，初一、初二、初三， 一直 全听。早上8点到10点啊，每一天都无间隙的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春节。 所以说， 无论你是在这个旅途当中啊，还是在家里面，我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是的， 都会听到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陪伴您一起来畅想未来，一起来聊聊青年人关注的这些事儿。 对对，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陪伴了大家，因为每一个关注青年说的朋友，关注 FM98.2 的，其实都是一个青年的大家庭。如果说能陪伴大家一起说一说大家感兴趣的或者说有疑问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我们觉得每天都很兴奋、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刚才说了，回家的那一瞬间，是温暖的，对不对？其实现在哈，我觉得温暖也不仅限于回家这一个主题，在回家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温暖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乘务人员，他们现在都非常非常的贴心。你比方说，我觉得就有一个很让我感动的事情，就是我大年三十有坐火车去杭州。我觉得那些工作人员，首先他们是我觉得很伟大的，就是他们没有陪伴自己的小家，去陪伴了大家，服务于大家。我觉得不仅是服务，而且他们脸上就是全都是面带笑容，还会给大家说新年祝福。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觉得春运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些乘务人员很不容易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在除夕夜没有选择回家陪伴家人， 是， 而是用他们的时间去守护更多的人能够安全的到家。 对， 这种为他人奉献，在这种平凡的岗位坚守自己的职业修养、职业道德的人，非常值得我们尊敬。所以说，在这个春运期间，要特别为他们打电话， 对， 打 扣打 扣，非常非常的棒。 对，因为刚才楚燕也说过，有14万名的志愿者，以及可嘉刚才说千里走单骑，我们有一些发粥发食物的一些志愿者，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春运的一些非常温暖的记忆点，也正是有了他们吧，就春运的这个路途不再变得冷， 而变得暖起来了。 对， 其实刚刚咱们说到了乘务员是不能回家过年的，我觉得还有很多一部分人群在这个合家团圆，在中国合家团圆的日子当中，都只能置身在外。 对，比如说 坚守的岗位， 比如说我们的武警战士，我们的边防战士，还有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警察，包括我们这些媒体工作者，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人，他在默默地为这个城市在奉献着。我们一方面在关注说回家，但是还有一些人在保护我们的家，守护大家，所以这也是非常就是值得我们去记忆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春运记忆。 对， 就是这些人呢，他在似乎在忙碌在春运当中，但是却没有达到这个大家最共同温暖的目的。 是， 其实我们也为他们觉得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的行为打 call， 是 赞叹他们的职业修养。 对，现在因为估计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就是拖延症已经拖到现在一样啊，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还没抢上票。但现在呢，我觉得就给大家支些小妙招吧，支一些小招。比如说，其实像我就算是一个成功经验，因为抢到票了嘛。大家可以在一些 APP 上，就是或者说是12306上直接就订票去抢票。大家其实，在一些 APP 上，他会选择去可能会加一些价格，加一些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了，因为价格也不高，就为了一个提速。而且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你抢票的这个信息发送到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是微博哈，可以让大家给你点赞 加速。 其实这样的话就大大提升了抢票的一些这个效果。当然呢，还有一些就比方说这个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这个抢票的过程中呢，也可以说就是在提前15天或者提前1-2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火车的一些机构，它会多发一些票，会多释放一些票，大家要及时关注。15天和提前1-2天的时候发票比较多，这时候抢票可能会比较方便，比较快捷。 再有就是不一定一定要买到终点站，你可以只要先上车就好，可以再补票嘛。 对。 而且呢，如果说你这个买不到坐票的话，千万别忘了一样春运必备神器， 小马扎。 就是、小马扎，对。 但是别影响大家的正常的出入。 就算是没有地方坐，没关系，有没有小马扎，我们可以坐到过道。但如果连过道都没有地方坐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那就经济独立。 那就只能学我了，那只能经济独立站回来了。 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类，就是说有一类人群，就可能说在外务工的一些特别是稍微年纪长一点的我们的这个老年人们，可能说在回家的时候他网上抢票不太会。我觉得这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些年轻人哈，如果您正在收听的话，可以帮助这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去帮助他们抢一下票。因为现在确实如果说真正去火车站去排队买票的话实在是太难了，而且说冬天又这么冷，对不对？大家青年人帮助一下他们好不好？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在春运的期间啊，买票既然难，咱们就早点动手。 是， 那如果有能力帮助他人的话呢，就帮别人点点素，对吧？ 对， 加素点一点，很简单的一个举动。然后呢，如果我们真的是买不到票的话，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哈，带着小马扎然后带好泡面，全副武装上阵。 对， 没有做没关系，我们还有年轻的体魄，对不对？健康的体魄去应对这个难的春运。 对，因为回家的方式也不仅限于火车，现在有高铁，还有飞机等等多种各样的方式， 还可以各种转乘， 汽车什么之类也可以。现在我们战神马明师他说好几年没回家，今年终于回家了。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聊温暖的，但这次不让可家再哭了，让你畅想一下，就是今年春节回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有没有说比方说出行啊，包括说过年的时候想陪爸妈或者是弟弟去做的一些事情，有没有现在有一些设想？ 我们其实就是从我大概高二开始，每年过年我们都是不在自己家过的，我们会全家开车去我姥姥家。我家在河南，我姥姥家在湖北，基本上就是路上要开9个小时。 那其实还算 一天， 不算太远。 对，还好还好，9个小时。那今年应该也是，对，先我妈妈把我接走之后，我们还是会回我姥姥家去过年。去年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在姥姥家湖北过完年，然后我们又带着姥姥，带我舅舅他们一家人也开车，开了2辆车，带着我姥姥姥爷，然后我舅舅舅妈，我们家一家去广西深度游了一圈，什么阳朔啊、桂林啊，就那边又暖和嘛，就去玩了一圈。今年不知道呢，还得先去了姥姥家看看。 舅舅妈有没有时间啊， 你们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 因为有自驾的话就方便了， 而且非常舒服玩的。而且过年那几天说实话哈，出游的人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各大景点哈人不是很挤。对，但是哎，票价是贵的，过年那几天各景区的票价是很贵的。 对，怪不得可家我今年再去2017年再去那个桂林阳朔的时候，可家的给的我的一些小小 阳朔要吃什么还记得吗？ 还记得烤鱼。 对， 特别好吃。对，所以 你们都愿意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 旅行 是吧？其实我感觉啊，我如果说到这个事情，我的顾虑还蛮多的。我在想，比如说会不会人特别多呢？ 还真的不会。 但其实可家可能咱们俩去的地方不一样，我去的地方人就很多。 在哪里？ 比如说我在2015年。去到了云南，去云南的时候，特别是去版纳的时候，但是我去版纳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晚，是初五初六的时间，初五初六的时候人真的是很多，因为那个我们就比方说去一个景区的路上，可能大概需要40分钟的路程，但是最后走了4个小时，因为就是到最后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就找个地方就把车就靠边就停了哈，就是但是是依法停车哈，因为。太远了，全是车，全是自驾车。对， 可能我觉得这随着这个人们的这个消费能力的提高，还有对于春节过年的一些新的变化，思想的变化，可能大家都会选择过年不一定在家窝着，可以出去，所以说就造成了你这个情况。 对， 人非常非常的多。 对，我觉得在下周的节目我们可以去深度的去盘点一下过年有哪些不一样的方式。那么今天呢就以这种方式来回顾了一下春运。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战神马明说有时间再聊，他要可能要去忙了，说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哇，这句话真的好温暖，谢谢啊，谢谢，我们等着你回来。然后现在喜欢梁金玉说这是哪个台啊，我们再次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 兆赫和 AM927000赫哈，同步直播， 您还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 对 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间，然后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当然在花椒上也是直视的，随时在直播啊。喜欢梁金玉这位朋友稍微来的有点晚，他说今天的话题是春运嘛，对，但是节目即将要结束了， 但是有回放哦， 是有回放的， 你可以观看我们的回放。 对， 然后呢也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来互动话题，明天同一时间8点到10点。 对，明天呢我们稍微的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我们会来一个话剧的剧组，是我们的将军里的话剧，然后呢也是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剧了，因为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在非常努力的现在在排练，然后演出也是马上开始了。 最主要的呢，它是由青年导演、青年演员创作的， 对， 这个非常展现我们青年人的活力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所以说呢，也希望这个喜欢 梁金玉， 明天同一时间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话剧的那些事儿。 是的，也希望大家提醒各位哈，也是及时关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扫描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因为定期会有福利，说不准我们明天会送票哦，这都是说不准的，有可能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8点到10点为你准时播出的我们的青年说，来再次感谢可家，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今天时间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9点57分，我是张彤， 我是楚烟， 明天再见了， 明天时间再见， 拜 拜 各位。 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